哪外籍的？ 就那位。 您还举手呢？ 就刚， 还真举手。 就刚才你说那个，人家答应那个。 哦，根儿。根儿，根儿，对。 哎，你还带着七九团来的这个？刚才没白认，是吧？ 根儿喽，你就要根儿喽。 谁是根儿喽啊？ 根儿喽， 喽，喽。 搂眼， 演， 演出， 这不是成语啊！这个，您等会儿吧。 这是个事儿，演出 什么事儿？这是 出去旅游， 出去旅游， 是不是？ 这成语倒是这字儿倒是不错， 哎、对对， 全是四个字儿。 哎、 游， 游山玩水， 水， 水涨船高， 高。 高飞远举， 举， 举一反三， 三， 三三得九， 得，这还有乘法这里头。哎、说这九， 九九八十一、啊。 哎，行，咱离开点成不成？一， 一步登天， 天， 天下太平， 平， 平平安回家去。 哎呀呵，哎，真说上来了。哎呦呵，真不易啊！哎呦，肚子有蛤蟆是怎么着？老乐什么呀？ 怎么样，这个学问？ 这不算 啊， 这你干老刚才知道吗？再说个字， 再说个字， 再说个字， 别客气， 这可不算啊！ 再来一个， 您别提醒就成。嗯，啊，您大点声。K， 哎，这你叔说了 K， 好。留个学， 什么？ 他是 K， 也不知道 K 什么。 K， 快说呀、啊，快说！这时间来不及了，一会儿那什么，下雨了。 KTV，KTV， 这全是你叫来的，是怎么着 ？KTV， 你老去那儿。 威尔茅登。 灯，这你自己说的啊，这可不是我说的。完了，把自己绕得住了。好，不错。 灯， 来吧， 来吧， 你灯一个，快点，我们都等着你灯呢。 灯， 嗯， 带骂街的吗？ 不带，老爹是骂街，不是什么好孩子。 灯。 还是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字儿不好写。 哎，啊，对，那是没法写。 灯字不好 写， 写了呼啦， 这呵，拉 拉拉 啊！你唱一个行吗？ 拉。 拉一地，哎呦，您太脏了！ 这谁呀、啊？这是，别老瞎说。 哎呀，我都快吐了。 拉拉拉拉拉拉， 没说拉一，那就是就行了。嗯， 有了，拉家常， 拉家常， 拉家常。 好，别老说了，成不成？那我给他提醒儿，不显得 拉家常 长。 常宝华， 老四。 说相声， 嗯，华， 华而不实， 实， 实在可恨， 恨， 恨之入骨， 骨， 骨肉相残， 残， 残风腊月， 月， 月黑风高， 高， 高飞远举，怎么又回去了？ 哎，你就会这几句是吧？来回绕， 远举， 举， 举兵造反，这换了， 举兵造反，反， 反。反， 反什么呀？快说，快点！ 反， 快点！ 反了？ 什么？ 反了 ？了？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说了了了，知道吗？给你封死了，先。 乐 字还不好写，就一笔。 乐阿波斯特勒夫哥 啊，这汉语拼音这个。 哥，